账号 D 蓝北京，大写的 D，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打比方啊，如果啊，我说的是如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的领导、你的公司人事部门的负责人突然跟你说，小张啊、小王啊，下个月你不用来了啊，走人吧，你会作何反应呢？我估计10有8 9大家都会愣一下，凭什么呀？对不对？我干的不挺好的吗？我没有功劳也苦劳啊，而且我的合同没到期啊，为什么让我就不干了呢？走人呢？哎，这个啊，在法律意义上呢叫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当然，解除劳动合同有多种形式。如果说对方无理无据的话，那我还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叫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啊。如果各位朋友，我还说的是如果您不幸有一天中招了，那咱们知道该怎么办。下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法环律师事务所的李建才主任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嗯 啊，各位听众好。 李律师也代理过多起啊这个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首先请李律师来介绍介绍他代理的这些案件的过程啊，以及诉讼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点啊，最后的结果啊是怎么样的，也希望通过这几个案例呢给各位朋友一些提醒，特别是给公司的人事部门一些提示啊。本来好好的是吧，一言不慎啊，或者说呢有一点点的这个行为不是那么的谨慎，就有可能变成非法解除，那最后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我们首先请李律师来介绍，有一位女士因为怀孕啊，后来呢劳动合同被非法解除的案例，好不好？ 嗯，好的， 请讲。 有一个姓宋的女士啊，是老家呢是外地啊，是外地人啊，在学历也比较高，在北京呢，在2000年的样子应聘到北京某一个电器比较正规的电器销售公司， 嗯 啊，从事呢一直从事业务主管工作， 嗯， 公司的待遇呢也是非常好的，职工呢对公司也是比较满意的。这个事情发生呢，就主要引起纠纷呢，就是2014年底，2015年。这个女工呢就是怀孕分娩， 嗯 啊，怀孕分娩，然后呢又得了产后抑郁综合症， 嗯 啊，在这个期间公司呢该给她的分娩子女的这个各种补助呀都很到位。 哦、公司还不错、 啊。嗯，公司还不错啊，是不错的。 当时她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他签订在最初签订的工资的时候，进入公司开始不是这个业务主管，开始是一般的工作职工，职工的工资呢就在七八千块的样子。 啊，就一开始进去就七八千， 七八千。 到业务主管呢？ 业务主管的时候啊，他就应该在一万两千左右。 所以这公司还是挺器重他的。另外，这个福利待遇也不错。 对对、啊。 但是后来我听您意思，他这个怀孕是一个转折点，得了产后抑郁。那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后来？ 他这个呢，实际上在这个女职工生产，就是我们说坐月子吧，坐月子期间，实际上他过去的合同呢就到期了啊、哦，就到期了啊，因为他这个分娩，这时候呢，公司也没有说到期了我们就解除， 这不能解除、 对，是不能解除的。 女职工 最后就是一直就是在延续的这样，该履行产假，履行产假，产假完之后有这叫分娩综合症之后呢，这个女职工就是通过邮件给公司请假，给人事部门请假，人事部门呢收到之后也都同意了这样一个假期。后来这个病呢，就女同志这样一个综合症啊，就是三个月以后，老是不好，老是不好呢，公司也有非常急需要人，然后就下了几次通知。公司说他下了几次通知，是通过一些非正式或者不是通过这样一个邮寄的方式，他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或者说有打电话的方式来说，你要来公司办理续签劳动合同啊等等啊、 公司没有想要跟他解除， 没有想 要，意思是你来跟我们重新签一下，原来的合同到期了。 对对， 这里我们要说一个法律概念啊，就是说女职工在这个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间，不管劳动合同到没到期，你都不能够解除人家的劳动合同。那么他的这个劳动合同呢，就是原来签订的日子呢，正好是他这个坐月子期间。那么等他休完产假的时候，这劳动合同就应该是到期了。 是的。 那么按照一般的操作呢，就是你有情我有意的话，我们就再续签一下。 对， 但他这个关键点是他又请了几个月的假，是吧？公司还同意了。 对，而且也给他公司也给他发这个请假的该发的工资。 公司还给他发 请假 期 间 的工资。 对， 这公司按道理不错啊， 不错的， 真不错。那么，所以我们还可以理解为，虽然没有续签，但他的这个劳动关系还 一直是这样，因为公司他同意这个假。给他工资，也说明这个合同虽然没签，他是继续在往后履行的当中。 好，那么这个假过去了之后，他好像还不能去上班是吧？ 对，假过去了，公司啊有个规章制度，有个小册子，当时发给员工的有个小册子，说了这个如果这个职工呀得了病之后，可以请三个月的假，可以请三个月的假，这最长的，他有公司内部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女同志三个月之后，像这种产后综合症呢，仍然没有消除，仍然还不能上班的情况下，公司呢就给他下了，最后一次啊，下了一次书面通知， 书面通知， 书面通知， 通知 书面通知就通知的内容，也就是说，宋女士呀、你这个合同已经到期。我们通知你，2015年的7月23号，你要来公司办理续签。 好，这有一个关键节点，2015年 7月23日。 23号。 要办理这个续签，或者你如果要不干了，你也要来说一声，办一下手续。 前几次通知他去续签合同，都是口头的，或者是邮件的形式。 电话。口头，对， 这一次呢是发了一个书面的文件过去了。 对，发的书面文件用快递的方式，而且盖了章，而且这个当事人也签收了，签收了呢。但是公司呢，公司人事部门很可能因为这个通知也对这样一个人才，也他这个岗位可能也是急需要人才吧，也需要人， 然后呢就下过这个通知，他们这个通知下过之后啊，紧跟着呢没有多长时候，公司又下了一个，又与呢这个7月22号下了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这样一个决定书啊， 给他了吗？ 给他了，他是贴到了这个公司的公告栏里的。 哦，公开 了，而且时间呢是写的7月22号，他有这个有职工，有职工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就把这个通知就给他拍下来，然后传给了这个，这个 员工宋女士 啊，员 哦，很有意思，就是说公司提前了一段时间发了一个函给他，说你7月23号来续签劳动合同，可是呢没到那个日子。公司就在前一天7月22号公开啊公告解除他的劳动合同了。 是的， 那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的劳动合同虽然说没有续签，但这段期间公司一直在给他发工资，有没有上社保？ 这社保都有， 都有， 公司公司都是正常的。 哎，你看这公司按道理不错哈，可是为什么就干这么一出呢？ 这里面啊，我在后来啊，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公司在法务部门或者这个人事部门在给员工发通知的时候，就没有在后来审查的，在下这个解除合同的时候就没有审查过去所发的文件的那个时间节点 啊， 有可能一时的疏忽吧， 就是他们之间可能没有沟通好。 对对， 就人事部门也没请教一下法务部门啊，法务部门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也就同意了哈。那后面我们暂且不表啊，暂且不表，比如说这个公司没有提前给他发一个函说你7月23号来补签合同啊，没有这函，可不可以在7月22号就跟他终止劳动合同？ 他终止，如果是终止劳动合同，像他这种情况下，在有病，有病的情况下，而且你根据你的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规定，你如果就是单方面的解除也不行， 也不行， 你的这要看你的规章制度规定的，比方说你的3个月的治疗期，符不符合法律的一个规定，如果你制定的规章制度符合法律的规定，它超过3个月了，超过3个月了，这时候我们给他。原则上也得要有个书面的告知，这样才这样解除才比较稳妥。 好，那下面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哈，就是之前下发了一个我们要23号续签合同，结果呢在提前一天结束劳动合同了。这个案子后来啊，你们是怎么来操作的啊？最后谁胜谁败呢？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我们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来作为这个案件的代理人的，实际上是从仲裁一审二审仲裁的时候是我代理的，一审是我代理的，到二审的时候呢，最后因为我有其他的案件要办，最后我就又安排了我们所的另一个 律师 跟他走完了这个程序，在仲裁一审二审都是一致的认为这个公司你应该要你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好啊，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呀，按照你的它体现两点啊，一个呢是你公司的规定，那个3个月的病假没有一个是没有依据，第二个你规定的3个月的病假也不符合劳动部下发的那样一个病假期间是多长的这样一个规定。虽然有这样他虽然有这样一个3个月他公司制定了但是那个劳动部原来制定的这个休假的问题病假的问题它是有年限，有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工作劳动者在这个单位的工作年限它有几个杠子。 那实际上这位劳动者宋女士，她如果在休完产假之后因为产后综合征还要请假的话，她这个医疗期应该有多少天呢？ 他现在鉴于他这种情况呢，他是五年，他工作有满五年了啊，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五年，按照这个劳动部呀，原来的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的规定呢，他要是五年的，实际上他应该是三个月以上的，啊，有三个月以上的这个治疗期的，啊，但是公司呢？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就制定了一个以后的职工统统都给了三个月，不分长短，他没分长短，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公司在给这个员工发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们注意到了，我当时一说呀，一想呀，他公司有这个规章制度，而且当事人都签字了，你公司，你当事人应该认可。后来在法庭上我们看到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实际上他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呢是2004年版本，2004年的版本他这个员工签字了，员工签字的时间呢还签成了2000年的那个时间，这实际上是公司呀在规章制度2004版下来之后，为了完善过去签合同，很可能漏掉了这样一个规章制度的签字。 这个员工是2000年入职的，是吧？ 2000年入职的。 他这个规章制度2004年修订了一版， 修订了一版， 然后呢让员工补签 。 可是他落款的时间还是他入职的那个时候， 补到了2000年。 那么这个就无效。 这个就无效。如果当时他要不补到2001年，如果就是2004年的话，倒还是有效的。 因为公司规定的是三个月嘛， 对， 他这个工作年限五年以上了，那也应该是三个月起，那也不是说三个月就不行，是吧？ 对对对，他是在三个月以上。 好，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他这个三个月产假那个病假休完了吗？ 他的病假呀，我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病假实际上公司给他的时间啊，他实际上休了三个月，到最后休了五个月都有。 休的超出来了。 超出来了，远远超出来了。为什么公司会说他下发了几个通知，这个员工都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最后我们公司做出一个这样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 那他既然已经超出了这个三个月了，他三个月以上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司要跟他解除。 他按照，对，要是按照这个公司的，按照公司他自己的规定，他要超过三个月了，他说是可以解除。如果是手续过去，如果这个员工的签字如果是没有问题，如果员工的签字没有问题，他的三个月的规定又符合法律的规定， 对， 这时候就完全可以解除， 就没问题了， 就没问题。 所以恰恰就出现在他那个规章制度签字上。 规章制度的签字上，这个我们发现了这里面有个问题的存在啊。然后再对照呢，他那个规章制度啊，又与这个劳动部的病假的规定，他又有出入。 对， 所以结合这几点，结合到他是又通知，最后你又通知23号，7月23号来办，续签劳动合同。最后你提前一天给他解除了。综合这几点，法院法院和劳动仲裁部门都认为你这种解除，是有瑕疵的。他没有说的这么重，说，最后的这个他就说他有瑕疵，没讲的非法解除，但是最终的判决裁定都是按照非法解除的标准进行赔偿的。 明白了啊，这个法院啊，在这个判决上面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水平的啊，说是解除啊，没说你非法解除，是从你这个解除上面有瑕疵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在赔偿上面呢， 是按照非法解除的标准， 非法解除的标准 进行赔偿， 来赔偿。那他最后获得多少钱的赔偿？怎么算出来的？ 最后他是五年，五年呢，他要是按照正常的合法的协商这个补偿，他就是每一年每工作一个年度就补一个月的工资就行了但是如果是非法解除呢，就是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47条的这样的 每一年补偿一个月的标准之后要二倍。 嗯，就是说您在这工作了多少年啊，那么就是年数乘以二再乘以每个月的工资啊，最后算出来他的这个实际补偿额。是这么算出来的哈。哎呀，你看其实这个企业我认为福利待遇啊，包括给员工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休假期间的这个工资待遇啊，你都还是不错的啊。简单来说，公司也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冤，是吧？这个冤呢，不是说他这个法律上面的问题怎么样，而是说这内部操作本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出现了，所以就有点亏得慌啊。 嗯， 本身这个事情如果说啊，如果说这公司请您做法律顾问啊，遇到这么一位宋女士啊，已经休了5个月了。你也捋了捋之前的文件，您会怎么建议这家公司来操作呢？ 首先这个公司的法务一定要这个公司的人事部门，如果要是出具要解除合同通知书，这样一个决定的话，一定要征求法务部门的意见。 嗯， 如果公司没有法务部门，一定要征求这个专业这个律师的意见。 嗯， 要把你在征求专业律师的意见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公司人事部门下发的各种通知、各种文件，都要收集齐了，然后你在你文件的基础上，你才可以下发这样一个解除通知。这样也就是说，工作日做细一点，我们更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走一下。 那比如说 这个案子就不会发生。 就以宋女士这个案例为例的话，应该怎么下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你这个案子很简单，我们不有最后下了一份通知吗？是7月23号，你要不到公司来续签劳动合同，我们就解除。你就应该等到23号过了，7月24号，我下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那如果这个时候啊，您不是企业的法律顾问了啊，您是宋女士的一个律师朋友啊，或者他找到您来做咨询。他说我这已经休了5个月了，公司有可能是吧要跟我解除劳动合同了，我该怎么办？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 首先呢，如果从感情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宋女士跟公司的感情也是很好的。如果公司，我也建议公司，你跟公司两个协商啊，最好的达成一个协商一致啊，解除能解除。如果你还认为公司有可能能协商好，你可以要求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工作啊，这是一个从感情上来说的。如果从法律上一个建议，我们作为律师的，如果是接受了宋女士的委托，我们肯定要想方设法。就要找到公司他这时候不能解除你的一些证据和理由。你比方说他要解除你，我们看一看公司的规章制度有没有，你又没有签过字，这样的一个规定，看看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合不合法。因为这个职工在一个单位上班，他不是因工作的原因有病受伤，他都是有这个期限的啊，有是期限的， 就是医疗期是有限制的， 医疗期是有期的，也有一个限制的。我们就要找到他看没有超过医疗期的一个限制的规定，这样才能保护好这样一个。 假如说他真的已经超过了他这个病的医疗期了，公司要给他解除劳动合同，这是不是就很难再续了？ 如果要是比方说，就是就这个案来说，7月23号以后，公司下了解除合同的，合同的这样一个决定，这个解除呀，还真是，再打官司，还就有非常大的难度了，但是这样， 也就是说，作为劳动者也好啊，或者作为企业也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事实啊，摆证据。以劳动者为例，就是以这宋女士为例，如果您这医疗期老这么休法，也不是个事儿， 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权衡和抉择、嗯、是吧？ 是的。 到一定的时间点了，公司要给您解除劳动合同、嗯、您一句话也没有啊，没得说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特别好奇啊， 嗯， 就是他只事实上是身体不允许他去签个字儿吗？公司也给他打了电话呀，口头上也说过呀， 嗯， 他为什么当时就不去呢？ 这个女士呢，她家是外地的，是东北的、 哦、 啊，东北的，她最后生产过之后又得这个病呢，她为了照顾自己的方这个病理照顾，除了这个在医院里住的比较多以外， 嗯， 还有回到老家让父母来照顾她的，还带着孩子。哦，还要回到老家让父母来照顾他， 所以他再回北京来补签很不方便。 哎，对对， 嗯、 再回到北京来很不方便，又带着孩子，嗯、而且他本身又有病啊、 嗯， 因为这种产后抑郁症，嗯，他就可能有时候是不一定能表达清楚他的意思， 嗯， 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也有苦衷， 嗯，是的，嗯、 也有苦衷啊，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应该说在那前几次的通知里面是很难自己解决了，但我也想呢，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作为家人有的时候你能协助一协助啊，或者说如果您的同事出现这样的情况，您的好朋友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您看看能不能够从中啊做一些工作，还不要等到企业真的发了那个什么解除通知书了，那时候再来操作，很多时候呢就会比较的麻烦，不管是对于哪一方哈、啊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请到的嘉宾呢是李建才主任律师，跟大家来聊他代理的两个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那么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突然啊、有一天这个公司负责人跟几个员工说，下个月不用来了啊，你们的活儿也没有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啊？不过可喜的是呢，这几个案例都是以胜诉哈、啊、作为结果，啊，赢得了这个一些补偿。作为劳动者来说呢，在这个劳动权利受到侵害的同时啊，他们的这个补偿也是到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给他们一些提示，也是给这个公司一些提醒。好，那么此外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梳理梳理啊。哪些情况解除劳动合同算违法？除了我们以上要谈到的这个案例之外啊，还有哪些情况公司是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的？朋友们，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 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天气寒冷，而且偏北风比较明显，请注意防寒保暖。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当然也关注曾经在这个城市里工作过的朋友们。那说到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工作的方法很重要。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程序也非常重要。就以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为例，如果你的这个程序出现了问题，那有可能啊，最后败诉的还是您自己。上面呢，我们谈到的是一个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啊，就是公司在操作上面出现了一些小瑕疵啊，这个解除劳动者的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疏忽，所以最终导致公司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就不是这个程序的问题了啊，是公司有明显的违法行为的问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法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李建才李律师来讲讲下面这个案例啊。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下面讲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一个是四个工人。四个工人呢起诉他这个公司。 这公司是个什么性质的公司？ 这四个人加入的这个公司呢，也是在4-5年前的样子，和这个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就北京这里面啊有这样物业管理公司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过之后呢，物业公司就把这四名员工就安置到街道里面从事那种街道疏导的公益管理岗位上去工作。 疏导什么呀？ 他主要是疏导这个街道这个车，就是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有乱停乱放的呢，他给他整理整理摆一摆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种工作呢，实际上是物业公司承包了街道的这样一种疏导管理的这样一个活，然后招聘的工人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他日常管理归谁管理啊？ 他的日常管理呢，都是以物业公司，他是物业公司的员工，算物业公司员工，不是街道聘请的员工。 好， 是这样的管理。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说街道发现我们这个地方老有自行车乱停乱放，这样吧，我花钱请一个公司雇几个人帮我把这个秩序维护好，于是就有这物业公司了，于是就有这几名工人了。 是的。 好，那么后续发生了劳动解除的 案子。最初的时候呢，公司呢和这几个劳动者呢有签订了有2年的这样一个劳动合同，包括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地点、工资，这是都有 约定的，而且每年工资的增加的一个标准也都有在这个合同里面说。也就是到了2005年吧，到2005年，公司呢，感觉到这个因为这个公司维护起来可能有一定的困难，或者说呢，街道里面的这些岗位呢，逐渐的在需求量不是很大，有可能有缩减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最后呢，公司呢，就想出了他是没想到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走，他就想到我们能不能找一点理由把这几个人就给他解除了。 您说的这个时间点是2005年， 应该是在2005年的下半年 啊， 2005年的下半年，公司呢就采取了一种什么措施呢？有三点理由，以三点理由把四个人呢，最后就给他直接就解除劳动关系了啊。三点什么理由呢？一个是说我们是从事的政府的公益性质岗位，现在政府这个公益岗位缩编，他不要这么多人了，我们要给你减掉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就采用，你这个员工你违反了劳动纪律啊，你违反劳动纪律不听话，我们给你解除。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不听工作安排，不听工作安排，我准备给你调到你本来是在西城，我准备给你调到亚运村那个点，你去搞疏导，你不愿意去，那这样就找了这样三个理由吧，对这四个人分别采用了，每个人找了一种理由，最后呢，下月排班的时候。 就没他 了，这四个人就没有班了，没班上了。这个四个人一到那里面一说，怎么为什么不给我们上班了？他说我们要解除你们了啊，解除你们了。你张三是因为，我们现在岗位少，我们要减员，你下月就不用来上班了。那两个人，一个你不遵守劳动纪律，我们给你解除了。另一个呢是你不听公司再重新调整岗位，我也给你解除了，就这样解除了。 这四个人是同一天知道 自己被解除劳动合同，同一天知道了这个被解除了，下月就不来上班了啊！而且在这之前呢，公司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 很突然嘛，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问大家那个问题嘛，突然有一天你的领导跟你说这句话，你会作何反应？那 是的， 后面您在代理这个案例的过程当中哈，是从哪些地方找到突破口去为他们维权？ 他这个案件呢，也是几个当事人呢遇到这种情况。这几个当事人有的是农村，过来的打工的，有的就是北京的下岗的女工，下岗的女工，打工。他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啊，他们就通过12348的热线啊，最后呢找到了西城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看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因为也，他们手里面的证据呢，因为跨度时间比较长，而且涉及到是前两年签了劳动合同，后来的这两年多就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了啊，所以这也存在一个打官司有一定的难度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是2005年的时候被通知啊，解除劳动合同，找到您是什么时候？ 找到我应该就是，他们在打官司的时候，通过劳动仲裁是实际上是2016年的，2016年的年初。 这时间过了快十年了。 不，2016年，他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年限，也就是在那里面工作年限也就是5年。他应该是2010年左右工作的。 他们去这个物业公司上班是2010年是吧？ 对， 不是2005年， 不是2005年。 明白。 那就 那么工作了4-5年是吧？ 对， 那应该是2015年被解除的劳动合同吧？ 对， 不是 2005年 是吧？ 对。 啊，明白了哈。 对。 那我们纠正一下啊，就是说2015年的时候被解除了劳动合同。 对。 然后2016年去找到您啊。好，那这就面临着一个取证的问题。 对，面临一个取证。你是 你比方说这个，我们这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劳动仲裁那边呀、啊，当时我们是没办法见到对方的一个证据的， 嗯 啊、但是要收集相关的，而且后两年没有劳动书面的劳动合同之后、 嗯， 你说你的工作地点，你说你的工资标准，怎么办？ 嗯， 这就没办法来证明。 嗯、 这样呢，就是要劳动者要把最初的劳动合同啊，要给他找到啊， 嗯、 要找到。有的呢，有的劳动者他能保留得很好。啊，有的呢，他就保留不好。 嗯，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在，他在被公司宣布不用他的时候呀，就有个通知，你要去把你的工牌、工服， 嗯， 都要交掉。 嗯， 交掉之后呢，他这里面有打了一个条子，他收到你的工服和工牌之后，他给你打的有条子。啊，有的劳动者呢就很注意，就把这个条据呢。 保留下来了， 哎，保留下来，这说明你看你的结束了，你把我的工服、工牌都收回去了，哎，这也是一个证，哎，也是一方面证据。这一方面，我就让那个当事人呀，认真的去找，是让他去想。还有说你不遵守劳动纪律，哎，最后当事人啊，听到按照我给他分析要找相关的证据的这个思路， 嗯， 他最后找到了街道，在他管理期间，管理期间。给他们发有这种奖状的这样证据、 嗯、就是你看街道对我工作挺满意的、 哎、对， 怎么说我违反工作纪律了、 哎、对对，所以说综合找到了这些证据之后再打起官司来，哎，他就比较得心应手。 其实您刚才谈到的一个细节啊，值得很多劳动者注意，就是那有一些劳动者对于这个法律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文化程度也好，或者是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好不是那么的丰富，所以呢在收集证据方面不是很在行，需要别人的指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别人指点了之后再去找证据存在困难，因为当时没有留意。嗯，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咱们遇到一些这种情况的话呢，工作当中时不常的呢要保留一些这样的工作资料啊，自己参与的一些材料啊， 嗯， 同时呢，这个最好是带着公司的这个公章的呀、 嗯， 公司正规的这个文件啊，带有你签字的呀、你合影的呀，哎，这样一些文字的、图像的、视频的资料，这个对于你日后工作总结也有帮助，对于你日后维权也是有帮助的。好，那么您刚才说提交了这么多的证据，为的就是想证明。他们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哎， 为的就是想证明他们在这工作还是不错的。 嗯，对，这、 嗯、 是遵守劳动纪律的， 嗯、 也不存在，至于那一种就不需要了。如果我们找到了过去的劳动合同，证明他的工作地点，你劳动合同签订的时候工作地点，原则上是不因为你公司你说我现在要给你调整劳动地点， 嗯， 你不满意。我就可以解除、 嗯、 啊，那按照过去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来办。 就是刚才您谈的第三种情况，就是想把你换一地儿啊，原来在西城给你挪到海淀亚运村去、 嗯、 是吧， 对， 那个他们找到劳动合同了，合同里可能没写到海淀、 嗯、 也没写在这个亚运村，写的就是他们服务的那个片区、 嗯、 是吧， 是的是的。 嗯，好，那这么一来的话事实清晰证据完备、结果大家也能预料了。 这个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什么在打官司的时候啊， 嗯， 哎，对公司呢确实举到了一个政府下了一个文件， 嗯， 啊，政府一个文件，当时我也吓了一跳，他的政府文件就说呀，这种公益性岗位因为现在的管理的也比较这通过这几年的疏导管理搞得比较好了， 嗯， 现在我们不需要这些岗位了， 嗯， 啊，有这样一个文件， 嗯， 啊， 好， 嗯， 把您吓一跳。 哎，对，但是后来我又认真的这个分析了一下，这几个员工到底属于政府用的雇佣的，还是属于公司雇佣 的？哎，就是他们的劳动关系到底是街道雇的，还是这个物业公司雇的？ 哎哎、所以说呀，这里面就是一个关键。如果是街道雇的，按照这个公益性岗位的减少， 嗯， 这是可以随时。我们这个岗位人员减少的， 嗯， 但是呢，他这个问题恰恰是签订劳动的合同的时候呢， 是与物业公司签订的，与街道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物业公司得负责到底吗？ 要负责到底。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遇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律师呀，遇到这种情况，在庭上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来对待这样一个证据。 好， 对方的证据。 那么很明显这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 是的。 那么最后的赔偿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方式，工作年限乘以二，再乘以每个月的工资。 对，他这个工人呢，他这种岗位的工资比较低，也就在2200到2400的样子，一个月一个月。然后他这样违法解除之后呢，就在4400到4800的样子。 再乘以工作的年份哈。 对。 但事实上呢，就是谁都不希望工作出现重大的这个动荡哈，特别是被违法解除过劳动合同的这些朋友们，在找新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会更加的慎重。那您认为后续的工作问题他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对劳动者来说，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公司呀要进行关于劳动的工资问题、工资地点问题，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不要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急忙去找工作，只要这个 能发出钱来， 那有出钱的我就跟你干。遇到这种事的，也就是遭遇过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工友们呢，就应该不管找什么工作，我首先要订一份书面的合同。你要给我订书面的合同，我就去干。不订呢，我就不干。这要注意这样一个。要是真是你非常喜欢这货，老板又不给你订合同怎么办？你要注意收集日常的一些来往的，比方说工资条呀，你的工牌呀，工作服呀，或者像这个你在公司工作的同事一块的活动的干活的照片呀，这些东西要注意收集好。这样呢也可以保护这个劳动者的一个利益。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哪些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算违法。我找到三个大类啊。第一个是法律规定不能解除劳动合同但用人单位强行解除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这法律规定了是吧。当然她在这个期间，她比如说她有特别恶劣的行为，那法律也有其他的规定。是吧。 对。 第二个呢，就是用人单位在法律规定的条件未满足的时候解除劳动合同啊。第一个是法律规定不能解除，第二个呢是法律还规定了很多条件，你没有做到，那么你就解除劳动合同了，这也是不行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啊，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着重的为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哪些是法律规定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没有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啊。另外呢，患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这个我们在上半段也特别谈到的这个问题啊。你医疗期有规定的，没休满就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了啊，说这个你拖我们工资后腿，那不行啊。还有比如说在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还有一个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比如说您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20多年了，然后呢今年呢已经51了，又是一位女同事、女职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解除的啊。但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李律师，您跟我们来说说第二个大类吧，就是用人单位在法律规定的条件没有满足的时候就把人家劳动合同解除了，这都是哪些条件没有做到就解除了。 用人单位呢在是未满足这个条件解除呢，实际上它我的概括呢它有这样三大类吧。第一种简单的说就是如果双方协商好了可以解除。 但是双方正协商了，没有协商好， 嗯， 这时候是不能解除的。 好， 啊，这是一类， 就是好说好散是可以的。 哎，好说 好 散，但你不跟人说就要跟人散，这是不行的。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尊重劳动者和用工者的一个双方的一个协商机制。第二类呢，就是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他要注意一些他的一些条件，不然就容易出现单方这样一个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关系。 什么条件？ 你比方我们这样有这样的五种情况吧。在第一个是在使用期被证明是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就说解除了， 就说这个合同没到期，但是想给人解除，你说人家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不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 对对，你像违反他这要找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是试用期，你要证明他不符合你录用的条件的，试用期不符合条件的你可以解除。第二个呢是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你可以解除。 老迟到早退。 老迟到早退。 达到多少次的，是吧？ 是的。还有一种是严重的失职，因此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 好。其实你看啊，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啊，还有后面几点啊，我们一会儿再说。如果存在这几点，女职工，我们以一个特殊情况为例，女职工如果还是在孕期的话，可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女职工在孕期我们不可以解除， 但是她如果在孕期还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因为私人原因啊，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啊，或者是因私舞弊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可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这个像这个问题，你主持人提的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这个是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他又在孕期，法律又规定了不能解除，但是这个人呢，如果他又严重的违反劳动纪律，又严重的违反劳动纪律，这种严重程度到什么程度，我们肯定要来一个界定。你比方说，他违反了劳动纪律非常严重，造成了犯罪的后果了，这时候我们这个女职工她有可能就被抓了，她肯定被抓的情况下，她肯定这个工作就不能再干了，这种关系劳动关系就要解除，你刚刚说的是要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了。这是不是指的这种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个里面啊，可以说呢，就是不是说孕期就是保护伞，咱们还得要做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做一个守法的公民。那具体情况，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得一事一议。那法院呢也会根据情况啊酌情来进行裁判啊，但是不是保护伞啊？当然我们只是从法律的角度啊来探讨这种可能性。 对， 没有哪个女职工是吧？说我这孕期了，我还整点事儿，那她不为自己考虑，她还为家庭、为孩子考虑呢。当然， 是的。 但是呢，在现实过程当中是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啊，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因为人嘛，他是吧，形形色色啊，素质啊、能力啊，也是参差不齐的。好，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三个啊，就是条件，你用人单位要跟人解除劳动合同呢，你得把这个条件啊达到。另外呢还有两个条件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第一个是劳动者同时和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这个有意思啊，就是跟甲方甲公司签了合同，同时还跟乙公司签了合同。 这就是一脚踏两个船啊，这种情况。 这个你得拿出证据来，是吧？ 对， 你要不拿不出证据来，你就是知道他在那干活，你也不能解除。好，还有一种情况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哎，这个是什么个规定法啊？那这里面写了，用人单位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和第41条，只有符合如下条件的时候，用单位才可以单方解除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条件。比如说有什么负伤啦，因公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之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够由单位再安排别的工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企业依法破产进行重组啦，还有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啦等等。 他这个26条的第一款第一项呢，他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条里面，他实际上是给他列出来了。他是说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那么劳动合同无效，他有个概括，26条也说了，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所签订的那种劳动合同的。 不是在自愿平等协商的这个情况下哈。 对。 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程序不符合规定。程序不符合规定，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个案例所谈到那个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在实操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上个问题在谈的实际上就是一种预告解除，就是预告解除， 提前一个月。 实际上这个程序，我们用人单位如果能够严格按照程序走完，比方说我这个员工，我用到现在，我下个月不准备用了，我可以提前一个月。我给他说，我们下个月我们解除劳动关系吧。因为我们工作岗位不需要这些人。这也可以。再一个呢，你就可以说找到这个劳动者，我下月不想用你了我现在就给你发一个月工资，你这月就走人吧。这也是可以的。然后再结清过去在这里面工作的补偿。你比方说我在这干了5年了，你要给我5个月的补偿，然后又再多给我1个月的工资，这时候你就可以按照这种预告的形式，这种就是一个程序，就要这一种，预告的程序，都是一个 提前一个月， 提前一个月 告知， 对， 或者是你想让对方马上走，先把该准备的赔偿准备到位， 我先支付，不是法律规定的是要提前告诉一个月吗？提前告诉一个月，就是你可以在我这再工作一个月，可以领一个月的工资。但是我现在可以下月不用你工作了，我给你发一个月工资。这就是法律一个规定。也就是说，人家找工作的时候要有一个月的 缓冲。 缓冲去找工作，我在找工作没生活。 对， 这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前两天有位律师跟我说，他说有一家特别有名的企业，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那个员工的合同就只有15天就要到期了，他非把人给裁了。你说说，最后打官司打官司可能还这个挺麻烦的，你再忍有15天不行吗？ 是呀，对，像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非得要有足够的来证据，来证明他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嘛。 对， 你又没有，你何必呢？ 对，你没有，你不能以公司一时生气，领导人一时生气，头脑发热，最后就解除了。 好，谢谢今天李建才律师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